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由交通运输部等十部门组成的网约车顺风车平台公司安全专项检查组近日进驻滴滴公司检查，督促指导平台公司认真整改，消除安全隐患。近日我国多地180元和170元，这也是年内国内成品油价第十次上调。近期一股中等强度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中东部地区，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气温将下降到4到8度，南北方多地也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北京冬奥组委近日启动2018年面向社会招聘工作，共招聘55个岗位、55名人员，涉及媒体运行、规划建设、市场开发等领域。近日，林志玲将自己手中的一套豪宅出售，售价1.3亿新台币，生生损失了600万元人民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叫我怎么能不难过，劝我灭了心中的火，我还能够怎么说，怎么说都是错。你对我说离开就会解脱，试着自己去生活，试着找寻自我，何必为爱蹉跎。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宁奇。今天是9月6号星期四，在播报天气之前呢，让我们一起祝福经典九六九电台6周年生日快乐。今天我们6岁了，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8度，最高气温28度，西北风4到5级，天气多云转晴，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8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7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大兴在17到28度，丰台海淀在17到29度。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九道湾风景区在15到27度，刘明营在17到28度，菩萨山在15到29度。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秋天干燥，吃什么补充水分呢？平时在做菜时啊，就要多一些汤粥类的流食，比如百合莲子小米小枣粥，有滋阴润燥、补肺养心、健体生津的作用。还可以煲一些冬瓜汤、莲藕汤、白萝卜花生汤、大白菜汤等。除了主食和蔬菜呢，还应该多吃一些水果，比如梨，它就是一种很好的补水降火水果。水果不但能够增加水分的摄入，还有利于补充维生素，增强机体抵抗力。不出北京也能漫步在欧洲小镇，这可能吗？当然了，北京有很多具有鲜明欧洲小镇风情的地方，除了大家都熟悉的蓝色港湾，还有位于美丽的雁栖湖畔的锦绣美泉小镇。这里依山傍水，绿树环绕，颇有些世外桃源的气息，但事实上呢，这里更像是欧洲小镇。慕田峪长城、红螺寺等人文旅游景点，以及青龙峡、幽谷神潭、神堂峪等自然景观，都遍布在美泉小镇周边15公里以内，有空要去看看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我是6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6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6人游 APP。 北京969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969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969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2018赛美斯北京国际旅游交易会，30个国家近300家参展商举办超过30场专业旅游展会，采用预约系统精准匹配模式，共享机遇，无限商机。9月5号至7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国展，现诚邀您报名，成为赛美斯北京国际旅游交易会专业观众。更多资讯，微信公众号搜索“赛美斯旅游展”。 我是 XPEL 文洁旗舰店总经理陈文杰。 XPEL 只贴膜，贴好膜，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祝经典9696周年生日快乐。 我是亲盟养老联合创始人阿军德。经典969精英都在听，亲盟让养老变简单，祝经典9696周年生日快乐。 我是纽卡斯的副总裁王铁军。经典969精英都在听，4S店高端维修连锁纽卡斯，祝经典9696周年生日快乐。

逃，爱那么重，爱那么痛，如果再多承诺也只是空，如果太苦把我忘掉，一颗心只求你真正的明了，如果太苦把我忘掉，一颗心只求你真正的明了。 今天九六九，欢迎来到早安听北京，我是英奇。金秋九月，气温凉爽，白昼变短。那除了中秋假期的降临之外呢，还有属于我们自己的福利是什么呢？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2017年12月15号印发的《基层工会收费收支管理办法》，基层工会逢年过节啊，都要向全体会员发放节日慰问品。节日慰问品原则上符合中国传统节日习惯的用品和职工群众必需的生活用品等。基层工会呢，可以结合实际采取便捷灵活的发放方式。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音乐环节。 我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别人只一句话就刺痛心里每一根神经。孤单是座城堡，让人敬仰却处处防御。你的温柔那么缓慢，小心翼翼，脆弱又安静。也许我们都已回到这次面对的幸福是真的珍惜，所以才犹豫，忘了先把彼此抱紧。我不是流言，不能猜测你疯狂的游戏需要谁准许，别人怎么说我都不介意，我爱不爱你日久见人心，我爱不爱